好了，北京时间的8:04:42，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月 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另外一个青年月月。 这月月和是我们 好多月字 对一个张月王月啊。今天我们俩月给大家带来资讯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节目非常好听啊。一定别换台，换台的话，您这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强行再推荐一下，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大家除了收听之外呢，还有另外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哈，上面呢有我们的二维码，就是我们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大家关注了之后也多多关爱我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是啊，说了好，对，说了好多次了，一定点进去以后再返回。为什么返回？返回是为了再点一次啊， 对， 狂戳他，没事你就戳他， 没错哈。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深度合作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花椒直播，在其中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这个花椒的热门上了啊， 哇， 处于热四的位置啊，大家快点点啊，这里面有我的一张靓照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编没事就拿我的照片往上上， 因为太帅了，快帮我们冲到第一，快帮月哥冲到第一， 对，我特别想见花椒的小编啊。好了，今天是3月1号，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先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来说说天气，今天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9度，最低气温是-3度，还是挺冷的，感觉出门还是有风 啊。 大家别着急把秋裤什么毛裤什么都脱了啊。 是的， 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提醒大家出行时要记得佩戴好口罩。 没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啊，是你碰到过的最奇葩的老师是谁？然后他都做了哪些奇葩的事儿？我估计这个话题应该挺有聊的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匿名，同时也可以实名制哦。 对对对，反正这是吧，都已经毕业了啊，该骂谁骂谁，该说谁说谁，对吧？ 这个话题选的有点难度啊。 对，反正我遇到最奇葩的老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罚我写了100遍，那个就是什么民国的历史，我记得很清楚。 啊， 现在反正忘了，你别管罚我100遍，反正我都忘了现在。好了，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这个 APP 啊，搜索活力982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9点整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邀请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不过呢，今天出了点岔子，我们青年委员临时有点小情况啊，没来。给大家做个预告吧，这是一个做公益网站的一个青年委员，然后临时有点这个突发的情况，刚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可能9点的时候来不了了。我们9点的时候放一个青年榜样的一个集锦，也给大家这个听一听，其实也挺好的。是我们原来做的节目的一个精编版，很多的这种青年榜样讲了很多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吧。 没错。 好了，还是提醒大家通过 FM98.2 AM927 啊，以及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先来说说OFO 和摩拜将停止出售1元的月卡，月卡的价格提至20块。 这应该跟咱们出行非常相关啊。这第一组数字就是关于这个1和20的。那在这个今天呢，现在这两家共享单车的巨头摩拜和 OFO 都已经关闭了1到3元的白菜价月卡和季卡了。目前呢 ，OFO 和摩拜的月卡价格都是20元，也就是年度，也就是一整年算下来是240元哈，包含了每天2小时的免费骑行 行时长超出2小时的则额外计费。那对于每天都在用共享单车来解决最后一公里路的人来说呢，20元每个月的价格依然其实是很优惠了，因为我们相当于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享用嘛。那对于偶尔使用共享单车的人来说呢，就要按照自己的使用频率来选择到底如何来进行出行了。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算一笔账。为什么算一笔账呢？240块钱一年，对吧？我看了一下淘宝上，400块钱就可以买辆自行车。 哦， 你看啊， 要啥自行车？ 要啥自行车？ 这个多方便啊！如果要是自己的自行车的话，它肯定不能够随时就可以使用嘛。 主要是起到一个共享的作用吧。 对对对，这个就是方便的程度会更高一些。 那话叫怎么说来？天津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啊！反正别管怎么样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我们对广大这个顾客朋友们啊，一块儿联合起来抗议一下啊！这还是回去一个月1块钱，我觉得挺好。 我也觉得， 应该是天儿好了啊！我觉得这个两家公司可能也觉得要开始这个，对吧？涨价了， 一下运营了，马上大家就开始用它了哈。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去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减少了2.2万人，二手房的价格连续8个月下降。 那 这个第二组数字就是2.2、3.7和8啊。先来说2.2，就是去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减少了2.2万人啊，户籍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37000人啊，这是自2000年以来北京的常住人口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 那其实去年降的不仅是人口哈，同时呢还有房价。2017年的北京二手房价的价格已经连续8个月下降，其中甚至有7个月成为全国房价降幅最大的城市。 好事啊！ 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家可能更希望再降一点。 哎，对，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三组数字是72和4。昌平区新投放了72辆电动新能源公交车，涉及的4个线路分别是326路、493路、专89路和506路。 那么这些新能源公交车的票价以及行驶线路是不变的，它们的外观呢，则是变成了蓝白相间的，车厢也是更加的宽敞，同时呢，这噪音也变低了，运行也变稳了，也采用了全新的 LED 电子路牌。那乘客查看公交站点，包括这个首末班车的时间也都变得一目了然，大家可以享受到更加舒适的出行体验。 这个数字挺好，72辆电动的新能源公交车啊，未来可能在路上跑的车都是新能源的公交车了啊，都没有那个尾气排放了。 是的， 因为我老感觉那公交车的尾气排放特别的严重， 特别的重。 对，而不仅特别的严重，而且声音巨大。你要是夏天在它旁边的话，还特别热。 哎， 啊，感觉就像一个，是吧？一个大火炉啊。 而且你看它除了这个新能源之外，它的外观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更加舒服了。现在我们通过观察哈，北京有很多很多，不管是那种旅游线路的，还是各种各样，尤其是在长安街上有各种各样比较好看的美观的公交车，也是陆续的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碰到过老师做过的什么奇葩事儿，或者你见过什么样的奇葩老师？我看到好多网友已经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我看到其中有一个网友啊，他说：“张月、王月你好啊，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这个奇葩的老师。说小学有一天晚上放学，我们班数学作业还没公布，那最后这个一堂课呢是语文课啊，因此呢这个语文老师就和我们一起等数学老师，结果等了一会儿呢，课代表也去喊数学老师了，班主任突然窜到这教室里说：快，趁数学老师没来，你们拿着书包快跑。 哇，要给这个班主任打 call 哎。太给力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数学老师不奇葩，我觉得班主任奇葩。 我也觉得。他的重点原来在后面哈。我们哈。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我们学校有一个网友说我们学校有个老院士。身体比较好，80多岁了啊，老人家每天都是骑车上下班，骑得 特别快啊。学校的书记天天劝啊，说这老教授您别这个把身体这边骑坏了啊，骑那自行车特别快，而且注意安全，对不对啊？ 嗯， 出点事儿你说我们学校还得负责任。老人家就是不听，每天就是玩命骑自行车，是吧？终于有一天啊，骑车给人给让这汽车给撞了啊，你说这多不好啊。 哎， 老教授身体恢复以后， 嗯，继续骑自行车。 书记就下了狠心， 嗯， 跟学生一块儿偷偷把自行车给偷了。 哇，嗯，天哪！ 人家 身体好嘛，是吧？这也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嗯，我估计就拿那当那个，就是拿这自行车当健身房的那叫什么车来着？反正也是一种练习的方式。 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好办了，为什么呢？ 嗯， 因为现在出现共享单车了。 哦， 啊，你说老教授，你把老教授自行车偷走有什么用呢？老教授只要办一张 OFO 或者 20块钱，照样能骑啊。 对，我们是这两家这单车公司的这广告吗？ 要收钱了，要收钱了。 好，接下来继续来说说我们的消息吧啊。 嗯， 来关注一下北京到雄安新区的城际铁路正式开工了，将实现半小时的通达。 哎，更加方便了呢，也是我们的第四组的数字，分别是5和0.5。在昨天的北京到雄安新区的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这条铁路一共有5座车站，分别是京九铁路里营站、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场、霸州市雄安新区这5站哈。 嗯， 其中呢，从里营到北京新机场呢，将在明年的9月和新机场同步开通使用，而新机场到雄安段将在2020年底开始使用。通车之后呢，北京城区和雄安新区之间只有半个小时的距离了，真的是太快太方便了哈。 嗯，好事啊。嗯，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以后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搜狐鱼评专家吴迪啊，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娱乐事件。 嗯，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多大埃及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这个搜狐鱼评专家吴迪啊，来关注一下本周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娱乐方面的事儿。吴迪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能听到，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一到每周四的时候看见吴迪就开机啊。 嗯， 为什么？又可以看到知道我们很多这个娱乐方面的好玩的事儿了啊。啊，最近值得关注的有哪些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事件吧。 嗯，好，那我给大家说一下。 嗯， 根据我们搜狐产品的大数据呢，那我给本周给大家推荐最热门的新鲜资讯。首先给大家推荐我们搜狐视频的自制网剧，叫《继承者计划》。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拜见公主大人》啊？那这部剧呢，也是一个看点十足的剧啊，是由王彦霖、小鲜肉王彦霖，还有李欣然杨浩宇这个鲜肉小花老戏骨三大组合联袂演的一部剧。 嗯， 那这个剧情呢，就是讲的是一个小混混，但是意外变成了黑帮老大的儿子，和那个儿子互换身份，最后呢又变成了警察卧底，而引发了一系列故事。那光听这个剧情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编剧脑洞有点大，但是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主要呢是有两条主线，一条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鲜肉加老戏骨组成的兄弟警察 CP， 就是他们呢一个一邪一正，然后在这个江湖上啊相互扶持。一方面呢，两个人有时候总是互坑队友，但另一方面呢会很扶持，配合得很默契，然后一起打怪升级这种。另外呢也当然少不了我们的感情线，就是男主女主的CP， 但是这个女主身份很特别，是江湖上另一个帮派的老大千金，所以刚开始两个人的身份是对立的关系，但最后呢，经过的了解相识，慢慢发展成了恋人，所以这一系列的变化也是看点十足。另外这部剧的风格沿承了这个网剧的一大特点，就是很轻松很幽默，那经常是有这种当红的这种桥段呢，也在这个剧中能看到。另外呢，这个黑帮热血打斗片段很多，虽然不及香港古惑仔的那种热血青年，但是喜欢这种帮派的这种兄弟情谊，这样一系列的剧呢，可以来关注这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剧呢是在韩国拍摄的比较多，所以后期剧的处理也剪得非常有韩范儿，那喜欢韩范儿的小这种剧呢，小姐姐们可以关注一下。除了这个风格呢，那当然这个剧也不是说一如既往的这种浮夸风格，哎，还很有这种动情之处，就是这个剧展现了男主的上位艰辛之路，但他会觉得这是他的成长，然后因为这个责任。有勇气面对一些事情，也有因为这个责任也收获了爱情，懂得了怎么去爱别人。别说这个剧呢，就是有搞笑的地方非常搞笑，有动情的地方还很动情。所以呢，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狐视频看一看这部自制剧，叫《继承者计划》。另外呢，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搜狐旗下的千帆直播开始了我们最近的直播答题节目叫《知识英雄》，这也是我们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复审之后第一档上线的答题节目，每天晚上7点钟，大家可以一起参与来瓜分100万，去千帆直播，还有我们的搜狐视频、搜狐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入口。那想答题的同志们可要抓紧了，每天7点，我们关注一下。那说完自制剧呢，我来。按照以前的传统，会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那这周的电影叫意大利的一个电影叫《完美陌生人》，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电影。虽然说它小众啊，但是它可是在第三届的这个豆瓣电影榜单上，有3项大奖的提名，一个是我们非院线的最佳电影奖，还有最受欢迎的外语片奖和最受欢迎的欧洲电影奖。虽然都是提名，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关注度之高。虽然没有上线，很多人都去看。那这个剧情呢，非常的简单，就是讲的7个人，好朋友在一个朋友家里聚餐。整个的场景没有变换，就拍大家围着一桌，然后大家在那儿吃饭。那这个剧情的发展呢，是靠什么推动呢？就是大家觉得无聊，哎，餐桌上说我们提议大家来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大家都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然后呢，无论是谁的手机来了信息，短信还有电话，社交产品的一切信息，你都要跟大家共享出来。那这个可就好玩了，就在此刻剧情变得非常的紧张，节奏感也很强，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剧情怎样发展，哪一个人会崩裂。结果呢，这不玩也不要紧，一玩炸出了好多秘密。像有一对夫妇呢，其中他这个丈夫每天晚上10点钟就会收到一张一个陌生女子发来的裸照，然后其中一个多年的单身男性好友，他虽然结过婚，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大家他真正的性取向，就是喜欢男人。还有呢，这7个朋友之中有2个朋友其实在相互鬼混。那这一系列秘密爆炸出来之后，真的是大家的生活随之也即将瓦解，就是有点天翻地覆的感觉。那这个电影很像我们冯小刚导演在2003年拍的那个电影手机，有点像中国版的手机。但值得我们探讨的是说，哎，我们都需要隐私，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隐私之下呢，会不会隐藏着这种不见光的问题？但这部电影就是在讽刺这个事情。那虽然我们都有隐私，那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跟这个 伴侣啊、亲人啊这种去分享我们的秘密，是否要让他们来介入监督呢？就这个还挺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那这个影片的最大的亮点是在末尾，其实它是一个双结局的设置。前面已经大篇幅的讲了，因为发现秘密，然后几个好朋友不欢而散，然后生活也崩塌的这样一个局面。其实呢，他会简单的用两分钟，其实导演一转镜转了另一个结局，就是他们很欢快的结束了聚餐，大家互道再见，然后一切生活继续。我觉得这个就是本片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亲自看一看。 好的，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影视作品。 好的，感谢吴迪对我们的这个精彩连线啊，而且这几个片儿都非常的好看，尤其是最后一个片儿。最后一个片儿为什么好看呢？是因为这个主要是有这个每天都会有一个女主角的裸照。 你的重点原来在这儿，我说今天推荐的这些片子的信息量真的都很大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感谢吴迪的连线，再见啊，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板块，计划一，关心体育。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吉祥物确定，动漫人物将担任形象大使。 哇，这个真的非常有日本特色啊。 昨天的时候，2020年日本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吉祥物确定了，那么配有奥运会图案和这个图案的机器人最终胜出了。 哇，同时呢，我们了解到本次吉祥物的投票从2017年12月开始，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当中，日本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小学和特别支援学校以及海外的日本人学校参加了投票，并且入围的作品呢有三个，分别是第一个配有奥运会会徽图案的机器人，同时第二个是被视为神明使者的狐狸和石狮子，那么第三个是经常出现在日本民间故事里的狐狸和狸子。那么为了吸引青年人呢，东京奥运会组委不仅让小学生投票选择吉祥物，还让九位动漫人物上岗，成为了奥运会的形象大使。 这个九个人物啊，你像咱们当时咱们的08年奥运会是福娃， 是五个 福娃，人家是九个， 哇， 我们这对，而且这九个真是不一般啊。你看看啊，刚才我看了一下，说这九个形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动漫人物，比如说美少女战士里边的水冰月，海贼王的路飞，火影忍者的鸣人，蜡笔小新的小新，七龙珠里面的孙悟空，铁臂阿童木里面的阿童木，光之美少女的这个朝日奈未来和十六叶离子，以及妖怪手表的地府猫。 哇，天哪，就看到每一个形象都让很多人激动。 随随便便拿出来一个，我觉得都能到奥运吉祥物。 哎，那这个是形象大使啊，并且让他们上岗了。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我们也是会有更多这种日本动漫元素在未来的2020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哎，我觉得如果让他们当形象大使也挺有意思的。你比如说是铁臂阿童木，对吧，就是那个就一下子能飞上天，然后双腿都带火箭筒的那个。我觉得吧，这九个形象可以分布在各个 项目当中。 比如赛跑的，你海贼王你说他能干嘛呢？ 海贼王就是游泳项目。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孙悟空，我觉得这种全能型的，这怎么办呢？ 对啊。好吧，接下来继续来说说奥运会方面的消息吧。最近在平昌冬奥会上圈粉无数的羽生结弦说自己将开始挑战四周半跳，并且称不确定能否参加四年后的北京冬奥会，但如果参加的话一定会赢。 哇， 太霸气了哈。同时呢，他也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最近他的关注度非常的高。羽生结弦呢是来自日本，是花样滑冰男子项目的卫冕奥运冠军。这个呢，这个项目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选手。他不仅呢长相英俊，身材修长，同时呢还有出色的表演力和高难度的技巧。同时呢，很多的外国的科学家，也就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科学家发现呢，他也是俘获了不少迷妹们的心，同时也包括我哦。因为这次他在冬奥会上面的表现确实 很惊艳啊， 对，很惊艳，让人觉得真的是从动漫当中走出来的这样一位美男子。 而且感觉就是跟动画一样啊，特别帅哈，特别奶 啊，对，就符合现在很多少女啊这样的这个审美哈。同时呢，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饮食管理，因为像这样的美男子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番这个心得。他也笑称，因为吃了也不会胖，所以说呢就这个是吧，就可以稍微的放肆一下了，不会像其他的运动员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他呢同时也会去像麦当劳啊这样的地方，也非常喜欢碳酸饮料，还会和薯片一起吃，吃不胖的体质真的是让人太羡慕了。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以后继续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体育，来说说詹姆斯达成了个人生涯的第8000次助攻，成为 NBA 历史上首次达到得分30000分、篮板8000个加8000次助攻的球员。在昨天的骑士对阵篮网的比赛中，詹姆斯拿下了全场最高的31分、12个篮板、11个助攻，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的第12个三双，这也是詹姆斯在过去两个赛季中第25次拿到三双。哎呦， 实力派哈。 这咱就不说了， 真的是 NBA 历史上的首位拿下这么好成绩的这个队员，并且达成了30000分的记录。 我觉得詹姆斯可以是神级的人物了啊。这个我就期待他退役的时候的这个这种，哎呀，反正哎呀，别提了，一听就激动。 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记录。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2018年劳伦斯体育奖揭晓。瑞士的网球天王费德勒再次成为年度最佳的男运动员。那么这也是他第5次获得这个奖项，也是历史上拿到这个奖项最多的运动员。 获这个就是这个该奖第二多的，也挺厉害的，是世界飞人博尔特，他曾经获得过四次啊。 嗯、 除此之外，费德勒还获得了最佳复出奖。 嗯，没错，今年其实在网上，然后他也是夺冠了嘛，很多人也是为他而欢呼哈。 嗯、 那在女运动员方面呢，同样打网球的小威廉姆斯荣膺年度最佳女运动员奖，这个也是他第四次获奖。那么另外呢，张继科也是出席了这次颁奖礼。他是本届劳伦斯奖唯一邀请的中国运动员，哇！没准在未来的某一年当中， 哎， 我们也是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也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哈。 对，我觉得这个劳伦斯体育奖就类似于，比如说这个世界足球上的金球奖啊，反正就是这些一个体验自己这个这个可以体现对吧？自己在这个体育运动生涯中呢精彩表现的这样一个奖。 没错，都是一种肯定了。 嗯。好，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科技啊，来说说许多小姑娘都在感叹啊，想找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啊、 好难呐、 啊、但现在谷歌推出了一个啊这个照相机啊，人工智能可以代替男朋友给你拍照、嗯、 哇，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哈、嗯、那么这个 AI 相机叫做 Clips， 那么从外观上来看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网络摄像头、 嗯、 或者类似 GoPro 的那种运动相机、 嗯、 但是它最大的特点是当它看到有趣的场景时、 嗯、 会自动帮你拍下照片或者是视频、 嗯、 那相机内部的人工智能呢会引导相机寻找它感觉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微笑或者是你关心的人或者是追逐尾巴的狗、 嗯、 并且自动捕捉这一刻。目前这款相机的售价标价是249美元，大约也就是人民币1575元。 嗯，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哎、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都有一点担心哈、 嗯、 因为他这个会拍照的电子男朋友会不会拍下一些自己不想被拍的相片吗、 嗯、 但是对于这个个人隐私问题，谷歌也是表示他们已经考虑过了、 嗯、 首先呢这个 Clips 没有录音功能，并且外形就像一个相机、 嗯、 那工作的时候呢还会亮起一个 LED 灯，所以说它是这个在这个明显的地方会告诉你他正在拍照、 嗯、 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担心这个个人隐私或者是一些自己不想要的镜头的话，可以进行干涉和制止哈、 嗯、 另外呢 Clips 所有的拍摄都依靠机器本身进行，也不会通过网络自动传输照片，所有拍摄的素材只有你要导出的时候才会离开相机，和手机有所不同。 嗯， 好消息啊， 好消息， 对，大好消息啊、嗯、 反正我没听明白， 也不是很贵， 我这不感兴趣，但我觉得这个广大这个女同志们应该挺感兴趣的。 对啊对啊、嗯、有这样一个随身携带就可以这个跟男朋友一样就是帮你拍各种美美照片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嗯，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比利时和美国的科学家发现决定人类长相的有15种基因、 哦、 而这其中有7个和鼻子有关 啊。 这不是 瞬间我想摸一摸自己的鼻子。 对对 对， 对，我这有意思啊，我觉得对法医来说这事儿更意义更重大，因为它可以帮助法医这画出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相貌特征了啊、 哦、就根据这些基因来决定哈、 嗯、好， 确实这鼻子对于人的这个美貌啊、 哎、 影响很大。 嗯，关爱计划，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计划3，我们来说说关心热门游戏吧，来说说绝地求生啊，近30天活跃用户减少了超10%、 嗯、 前段时间那个吃鸡游戏就那个绝对求生啊、 嗯、 这个很多这个网友都在玩，但最近有统计啊说这玩家数量下降了1半啊、 嗯、 我估计是过年了、啊、大家没事都 是 对都跟老人在一块儿这看看这春晚呢、啊、就是少玩这些游戏了、 嗯、 但是业内人士不是这么评价的，业内人士认为说用户人数下降或许跟作弊猖狂有很大的关系啊、 嗯、 因为这个绝地求生的这个作弊确实很泛滥啊，今年1月份的时候，《绝地求生》的封禁人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0万， 哇！ 外挂如此猖獗，不知道大吉大利晚上吃鸡的口号还能流行多久？ 哇，真的是，应该是各种因素都导致它数据的一个下降哈。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还。 也还可以理解，因为比如说像这种游戏啊，还有很多情况之下都是这种比较追星的，比如之前的养蛙，还有各种各样，包括这种什么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等等哈，所以说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也相信未来会有很多很多更好的游戏等待着我们。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以后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来说说中国最好的大学排名引发了争议。网友这个佳宁留言说，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一份中国大学的排名啊，我也看到这个排名了啊，好像是清华第一，北大第二，浙江大学第三吧。这个反正是挺引起争议的啊，很多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们啊，都给自己的母校鸣不平，说我们这母校为什么排名那么靠后呢，尤其是北大的啊，就生气。 还我们学校。 对，还我们学校，就生气啊，为什么清华大学排第一是吗？你看我这都带劲儿呢。 对。 因为尤其是中国传媒大学排名是98名。 对呀、 啊。中国人民大学更是排名30。 30哈。 哎呀 ,98 名 ,30, 传媒大学永远都是第一是吗？ 对 呀、 啊。 啊，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大学的榜单，就会发现啊，各家的排名确实有所不同，因为衡量的价值不一样。比如说这次的这个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排名里面，甚至包括了社会捐赠的收入。 哇， 也就是说人家捐的钱越多啊，你这学校就越好。你这我觉得 这排名跟学校， 对，你这一跟钱挂上钩，你这对吧，你这不合适。 对呀、啊、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你说马云对吧，哪天要给我们传媒大学砸上几个亿，对吧，回头我们传媒大学就成第一名了， 我们就超出地球了。不仅在中国的排名里面去排了哈。 好了，刚才我们来说了这个最好的大学排名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 这个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对， 首都师范大学，我查查排名。 不 是，我万一百名以后了，我一看， 这是我们的同行哈、也是他们学校的校广播站的站长、台长哈，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连线一下朱帆同学。Hello, 主播好。 Hello,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我叫朱帆，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现在是大三的学生，现在我们学校的广播电视台活力调频担任台长一职。 哇，也是活力调频哈。 台长好。 台长好。 要我们见台长就紧张。 是，我们现在就得是吧，这个说话注意一点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力调频，另外一个活力调频好不好？ 我们学校的活力调频它我们分了有四个台，有调频台、视频台，然后新媒体台和今年刚创了一个综艺台。然后也慢慢在努力，新的一学期有做一些新的改变。 那这样就是因为现在是新学期嘛，大家也是刚刚要开学，你作为台长哈，可不可以就是说一说你的小计划，比如说想要给台里面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开始一些什么样的节目，然后同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广播还有这个电视这种媒体的这样工作当中来。 新的一学期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计划吧，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我们去年有一个首诗歌者，然后也跟这边982的一个挑战新歌声那档节目又小小的合作了一下，让我们的首诗的校园歌手能够来到电台，然后有为期10天的一次演唱的机会。然后今年还是想继续把这个品牌做好，就是往年都是个人歌手，会请一些同学，就是唱歌方面比较有优势的同学来做这样一期节目。那现在今年想做老师也可以成为他的首诗歌者，然后合唱也可以成为首诗歌者，就是打造一个在首诗只要你热爱生活，就是人人都可以歌唱的这样一个方式吧。 哦，因为去年我也是去到学校哈，去到他们学校跟他们进行互动，也是这个挑战新歌声当中，算是做了一个连线。那也是，如果今年我们再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继续来合作，也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在也有这个挑战新歌声哈，可以来到我们的台里面一起来互动。也希望开学快乐，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的这样的一些惊喜和新气象。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儿，谢谢。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川贝枇杷膏，大家都应该这个吃过啊。这个是一个保健药啊，应该就是说对吧，就润喉嗓子的啊。尤其我们主持人经常去吃川贝枇杷膏啊。但是最近啊，美国的留学生王静怡同学啊，给我们青年说发来微信说，最近啊，川贝枇杷膏在美国突然成了网红啊！一瓶300毫升的枇杷膏，售价从7美元炒到了70美元。 我的天哪！ 按照昨天的汇率来计算，相当于440块钱人民币一瓶啊！不过大家不用担心，中国市场没受到影响啊，没受到波动。川贝枇杷膏在中国没涨价，在美国倒涨价了啊！ 我发现很多中国的东西都会在国外非常的受到追捧哈， 包括那个老干妈。 对，老干妈的辣椒酱经常卖到这个断货。不仅是中国留学生会买，同时还有很多外国人也会去，然后包括这个中国人爱打的麻将这样的一款游戏哈，之前也是在美国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然后一种新的游戏的流行玩法。 为什么川贝枇杷膏会突然走红呢？啊，原来是之前有一位纽约的建筑师因为感冒引发了咳嗽，连续10多天都不见好，吃了很多药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他的这个女朋友啊，曾经去过香港啊，然后呢在香港喝过这川贝枇杷膏，于是呢就是给他这个买了一个川贝枇杷膏，结果呢这位纽约的建筑师呢吃完以后呢，哎，效果非常的奇特啊，马上就好了啊。因此这个口口相传啊，美国就美国的这个得了感冒的啊，或者这嗓子不好的啊，就开始都吃这川贝枇杷膏。 那么很多人肯定都会这个惊讶哈，然后并且在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之下，然后在美国也是卖到了脱销。那很多对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呢，很多中国网友也是评论说，这个治不治咳嗽不知道，反正好喝是真的，毕竟是里面含糖啊。 我觉得治咳嗽啊，防感冒应该喝板蓝根，对吧？ 板蓝根也是一种很神奇的药物。 对，咱在这儿说合适吗？因为我们这个是全球直播，你美国的网友，你说您能听到我们节目，回头您再去买板蓝根，把板蓝根卖脱销了怎么办？ 一定会的。 因为我们中国还得喝呢，您这。是吧，我们这是我们奇特的一种饮料，我跟你说，喝完以后包治百病。 对，是的，欢迎来买我们的板蓝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女大学生英语4级考了3次终于通过了，喜拉横幅。 喜极而泣啊。 不是我觉得考3次能过挺厉害的。 但是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心情呢？我们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哈。这两天呢，2017年12月的4、6级考试也是公布了。那这成绩公布之后，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昨天呢，网友江小乔爆料称，这个安徽某高校的宿舍楼上挂着一条横幅，那横幅上写的“考的不是成绩，而是情怀；拉的不是横幅，而是心情。”同时呢，还写道：“热烈庆祝我通过了4级。”那根据了解呢，挂横幅的是一位女同学，她连续考了3次英语4级，这次终于过了。于是呢，欣喜若狂的她决定在宿舍楼拉横幅来庆祝。那么陈同学还说到哈，如果要是这个英语6级一次过了的话，她会拉1个月的横幅。我的天哪！ 不，这如果您这其他考试要成功了，您这继续拉横幅， 他可能就要这个放炮啊，不是放炮，好像影响力小一点，各种各样的方式。 不，这校园保安还管吗这事儿？我就说这不要我说，这所有人都拉横幅啊， 然后宿舍楼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红色的包装。 对，没错。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靠谱青年的环节。 靠谱青年的环节来关注三月份有哪些新规啊？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三月份啊！今天是三月一号了。 对，今天三月一号，那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三月的第一天有哪些新规要走进我们的生活了呢？所以说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来盘点一下。首先，新规定一，职业学校的学生顶岗实习将获得报酬。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职业学校会和企业开展很多的这个学徒制的合作哈，也就是实习，那联合招收学员。以前呢，不少学生去这样的企业去顶岗实习都会领不到薪资，也就是免费去做。但是现在不同了，从这个月开始呢，企业就按照有关规定和及时的足额来支付顶岗学习学生或者是学徒的报酬。然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进行克扣。 好，这条过了啊，所有实习生都别听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规定二啊，网络上销售的医疗器械必须有实体店啊。比如说大家在电视上或者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这个忽悠老，不是也不是忽悠，这用词不当啊。向老年人推荐的啊，一些这种啊医疗器械啊， 是的， 必须有实体店啊。好，这个你这对吧？我们老年人被骗的时候，好有地儿，好这什么深渊去啊？ 确实，你像老人他本来这个判断力啊什么的，或者是说他们对于这个健康相关东西的影响力就很大。所以说像这种就经常容易会被骗呀或怎么样哈，尤其是跟这个个人身体健康相关的都得小心点了。 对啊，所以因此网络这个医疗器械肯定会有实体店，在这儿提醒广大的青年人。为什么呢？提醒广大青年人，因为回头要跟自己父母好好的说说这事儿啊。 没错 啊，别什么都买，对吧？前段时间我妈还买了一个治颈椎的一个仪器啊，我愣是没把它研究明白哈。我妈买了就搁在沙发上了，说她也不会用，反正看电视上效果挺好的就买了。 买的都是心理安慰哈，心理作用。但是大家一定要去实体店，然后去实体店去体验之后， 我一会儿回去就问我妈这个颈椎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器械的实体店在哪儿，我得找找她，我得好好的跟她唠唠这事儿，是吧？对吧？188，很便宜啊，对吧？老年人都很心动啊。这事儿不聊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用水产品将实行水效标识的管理啊。 没错， 以后大家再买啊，这个洗衣机啊、水龙头、坐便器等水产品的时候啊，都可以看一眼他们的节水性能了。因为节水性能会标在这些的啊仪器上面啊。 而那这些这个标识也可以引导我们消费者购买这种高效节水的产品。不仅促进大家节约用水，还可以鼓励制造商和零售商进行生产销售节水的环保产品。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之前还观察到，比如家里面的空调啊什么的，就是电器上已经有节电相关的标识了。那以后我们也可以多加注意哈，在用 水 方面也要节约。 好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再浏览一下这个省外的一些关于青年人的新的规定吧。黑龙江提出新规定，将推后中小学生早晨到校的时间，来鼓掌。 哇，推迟到上午10点以后吗？ 啊，这个规定了啊，是全省的啊，黑龙江全省的小学生、初中生早晨的到校时间统一推迟到早晨的8点钟。高中生也不错，推迟到早上的7点半啊。另外，陕西也提出了新的规定啊，要为女职工提供特别的保护啊。女青年常常怀孕、生子等问题在职场上遭遇区别对待啊，现在在陕西这个问题得到了重视啊。女职工孕期、产期啊，提供特别的劳动保护啊，不许这个变相的，对吧？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 我发现岳哥在讲这条的时候特别激动啊。 因为你看我们主持人，说去生就去生，是吧？我们主持人王爽，对吧？ 爽姐， 对吧？ 你就直接就给人供出来了，说出来了。但是像这样的不管是小学生也好，还是这个我们的青年女青年们哈，确实也是有更多的保障了，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都是好事情。 好，接下来再关注是重庆市也提出新规了，65岁的以上老人免费乘公交啊。 那这个 简单说一下。 没错，那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们的牵挂。从今天开始呢，重庆全市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也就是公共交通工具了，免购门票进入公园以及旅游景区。并且呢，这个新规还提出了独生子女如果要是需要照料生病住院的老年父母，那 每年呢可以享受最长10天的带薪护理休假，也就是说减轻了现在许多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遇到了哪些奇葩的老师啊、嗯、还有这些老师做的哪些奇葩的事儿啊、嗯、希望广大遭、不是别遭受 遭受 希望广大啊热爱学习的男女青年们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嗯、看看这个你们的老师们都干了哪些不是奇葩事儿 啊, 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心仪啊、嗯、来看看传媒大学艺考最近挺火的，我们来让他作为观察员来说说吧，艺考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吧？ 嗯 啊，这俊男靓女们是不是也都冻在这个冻在外面是吧？正排队忙着考试呢啊！心仪你好，能听到我们声音吗？嗯、 好，能听到。主持人好，982的听众朋友们好。 嗯啊、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哦，我现在在学校里面，然后我刚刚出去外面看了一下，就是艺考的学生他们已经都开始在那儿排队了。 嗯。 啊、 这个你了解的情况有哪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嗯，然后最近的艺考嘛，我是发现学校里的不仅学生多，然后带他们来的家长也是络绎不绝。 嗯， 其实呢艺考生从这个着装上面就非常好分辨、嗯、一般的话他们都是外面套一件很大的很长的羽绒服、嗯、然后里面穿一些需要考试的衣服，比如说考播音主持的人啊他们的那些小西装，然后包括考表演系的他们有的时候会展示舞蹈，里面的话会穿一些舞蹈服。 嗯， 然后呢嗯，因为要有这个艺考嘛，有很多的媒体都前来报道。嗯，据说呢第一天艺考的时候北京的中传这个考点就有1.1万人，然后呢报录比最高的专业是表演专业，达到了327:1。嗯， 哇， 我是当时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很多家长在等待、 嗯、 然后我就跟一个家长聊了几句、 嗯、 我就说你对孩子这个艺考是怎么看的吗？因为在艺考上面也是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金钱、 嗯、 然后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比较感动，他说孩子喜欢我就支持他去做，不想让他在他的青春留下遗憾。至于结果的话，当然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好的结果，我们努力了，我们就不会感到遗憾。然后作为家长呢，就是说希望孩子们最重要的还是每天都开心，然后每天都健康，他们就是他们的心愿。对， 嗯， 其实父母的心愿很简单哈。 嗯 嗯 嗯， 心仪接着说。 嗯，好。然后呢对一些表演专业的人，然后当时我也是去采访了一下他们，然后他们当时就给我跳了一段古典舞，然后我也是用摄像机把它摄影下来，然后就问他们是不是参加考表演专业的人都必须要多才多艺，嗯，包括要会很多的乐器啊才能啊这些。然后他给我的回答呢就是一般考表演专业的人他们都会在这之前都会提前的学很多的才艺。 嗯， 包括他们在他们的初试的时候就需要朗诵，嗯，他们也是呢会选一些适合自己的诗歌适合自己的散文来进行朗诵，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才艺表演。我是看到很多的同学都背着吉他，然后也有同学是带着一些我比较小众的乐器，比如说小提琴呀还有二胡什么的这样的一些乐器来展示。 嗯， 更多的女生的话还是会选择跳舞来展示自己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曲线。对， 嗯，哇，这个， 好的，感谢心仪给我们的连线啊，希望你能密切关注艺考方面的新的消息啊，回头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和你进行沟通。 嗯 啊、就是这样了，再见。 好，谢谢心仪，谢谢。 青年说，继续说。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碰到的奇葩 老师 啊，以及老师做过的最奇葩的事儿。我们来看看好多网友和我们进行了互动。 看来这个遇到各种各样奇葩老师的这些还真的不少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留言，有网友说了，高中化学老师是班主任哈。那在做氯气实验的时候，用鼻子吸了一下，告诉我们说不要这么去做，会中毒的。然后他就会。 他就已经被送到医院了。真的是做这样的一个示范，就用生命在教学，用生命在提醒。 还有一个网友他叫筷子，他给我们发来微信说，当时有一次在上数学课，突然一下子地震了 啊， 很多的同学都很可怕，都非常躁动。 嗯， 结果我们的数学老师突然间挥起双手，我们以为他要指挥大家这个出去呢，对吧？ 嗯。 结果这个挥起双手说，大家不要动，让我把最后一个题我最后一道题讲完，大家再出去。 好淡定的老师，这个跟我之前的经历特别像。我之前就是2008年的时候，当时汶川大地震，然后我们这边也有震感。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自习，还是年级主任在给我们上，然后所有的班就是人家都已经在往外跑嘛，然后我们年级主任特别淡定，说你们继续上自习，我去看看外面什么情况。然后过了很久很久之后，然后他就，我感觉所有班都已经撤离了，然后过来跟我们说，快走，地震了。 不是，心也够大的啊。 对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一个叫冰棍的网友啊，给我们发来微信，他说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的体育老师的奇葩的事儿。我们体育老师呢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太太啊，体育课呢会经常考试啊，一般的考试呢都是跑一跑啊，跳一跳什么的。结果我们这位老师啊，不是，我们这位老师啊总是考一些像跳绳啊，扔沙包啊，转呼啦圈这样的项目。为什么呢？大家都很好奇，对不对？是因为这位体育老师呢，考什么他卖什么啊，比如说考扔沙包他就卖沙包，考扔毽子他就考踢毽子他就卖毽子。 哦，天哪， 还必须得买他的，不买他的考试不过。 天哪，这个老师真的是够奇葩。但是您跑步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啊，比如说卖什么跑步鞋之类的哈，这个赚的应该也许更多一点。 是 还有更多的奇葩老师的分享哈，我们再来看。有一个网友就说了，回忆的更久远一些哈，他说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件白色的毛绒夹克，那几年呢还属于比较潮的。有一天呢中午，他在幼儿园午睡的时候被一阵笑闹声吵醒，发现他们班的这个女老师们在抢他的毛绒夹克，并且试图穿上它。我是觉得一个小朋友，也就是上幼儿园的小宝宝的这样的一个羊绒夹克哈，你说老师们也是挺拼的。这个是可能现在流行穿小衣服啊。 好的，哎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还希望和我们互动，还也可以和我们互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会把网友的一些留言介绍给大家。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就到这儿了，下半时段是北京青年榜样的精编。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月月，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挥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出国参与国际维和任务也是上手首次。 嗯， 在之前呢，我们没有很多的一些经验可学习。 你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对对对对，嗯，所以说当时我记得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作为先遣团到达任务区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什么都没有。 嗯， 到处都是赤身持枪的儿童兵和武装人员， 嗯，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因为毕竟是原始森林嘛， 嗯， 动植物非常茂盛， 嗯， 啊，非常多， 嗯， 啊，其实给我们，包括还有一些各种的疾病， 嗯，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嗯， 其实作为一个维和军人，能够代表国家，能够代表中国军队，能够出去，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无上光荣的一个荣誉， 嗯， 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能够在当兵这个经历当中出去参加一次执行一次任务， 嗯， 我觉得这是在我军旅生涯当中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嗯， 这个很多人都说嘛，作为军人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的， 嗯， 应该不算是军人， 嗯， 但是我觉得能够代表国家出去， 嗯， 是很荣幸的事情。 嗯，我们现在和平年代了哈，维和可能就是军人最大的这个职责。刚刚也说到了，去到苏丹能够感觉到这个国家满目疮痍哈，而且非常的原始，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和这么便捷的一个都市的生活了。当时在苏丹去工作，你觉得最大的困难和最不适应的是什么地方？ 其实当时最大的困难应该是适应环境。 嗯， 这个适应环境包含很多，因为我们毕竟是先遣团到达驻地嘛， 嗯， 这个当地的没有饮用水， 嗯， 啊，然后后勤补给也非常困难，而且我们的住宿条件几乎是没有，是 靠我们连饮用水都没有啊， 对，全部要靠我们这些带去的搬用帐篷，而且是棉的搬用帐篷， 嗯， 在苏丹那个 露营的一个状态， 露营的状态，同时呢，那边呢还是气温高达50多度。所以说对于那时候的我们的身体挑战是最大的， 嗯， 啊，第二呢是心理挑战， 嗯， 因为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出国嘛， 嗯， 而且没有正儿八经见到那么多持枪核弹的武装军人， 嗯， 是吧，他们那些军人都是在我们周围四处游荡， 嗯， 其实他们想看看我们中国军人过来到底是做什么， 嗯， 其实我们是代表国家，代表联合国去支援当地的建设和发展， 嗯， 给当地基础建设呢提高， 嗯， 也是说能够为当地人民带去我们中国这种， 就是带去属于我们中国军人带来的安全感， 对，嗯，对对。 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了四位年轻榜样的故事，尽管他们的经历闪着光，但是背后付出的艰辛却很少被人们注意。这些年轻人一如既往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们用真情实意、艰苦的劳作和辛勤的汗水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示了自己在岗位上的风采。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编辑江志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十九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关注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